进了王公子，不光赠龙宝带环，我把唐二人好友一逼， 你坐来， 黄本时下父母要请， 此话怎讲？ 苦中儿去路问， 苦中儿去路。 啊，二位大人， 大人。 二人也好有一笔， 你坐下来。 望乡台上怎么待？ 此话怎讲？ 临死他也忘不了探花呀！ 讲。 强人，此公子真正的命苦啊！ 倒也明白。 啊，二位大人， 大人 是什么命苦，倒什么命白，这也是他做嫖客的下场头。 怎么下场头？ 下场头， 讲。 到乡亲一辈古人来了， 哪辈古人？ 昔日震旦之子震元洪曾在长家乞讨，后来得了聪明状元，此公子可以比得。 此公子嘛，倒也比得。 啊，二位大人， 大人， 想那震元洪乃是前辈的老先生，那王公子。他是神的洋人，焉能比得？ 将近比故可以比得的、 哎、啊，比不得， 比得的、 哎、比不得， 比得。 啊，大人， 大人， 王大人是比得就比得。 哦，怎么？王大人是比得就比得， 就比得， 啊，好好好好，如此，比得，比得， 哈哈哈哈哈哈， 比得讲。 唐三舍人，如今只落得在堂上寻金舍命，此公子真正的可怜， 倒也可惨。 他分明是在那里与他王室门中大醉醒的事 讲。 了许多银两， 怎么倒落个怪胎二日子？ 并非公子怪胎，乃凡夫所赠。 你赠他多少？ 何以之间有无天平等称，云少一用，不过是300余里。 哎呀，岂止！ 那日回的旅店，用天平一称，果然300余两，与他春我大。 王法师，你容他自己招认吧。 哎呀，本院的旧病又复发了啊！ 是啊， 二位大人带上了吧。 司礼等带身打坐相前。苏三，你将庄子琴咏一一速来，我二人也好开脱于你。 日若不然，你来看，王大人的旧病又发作了。 二位大人哟，病 马满腔来。 Oh! 怎么审不得了？ 审来审去，连王大人也审在其内了。 以大人之见，你我斩退，看他是怎样的落案。 以大人，四臣告退， 请便。 案不在刘大人台前审问，必须辨明冤枉才是。 少不得要按驴挑而断， 但凭与你冤枉。 在堂上言来语去，其中定有隐情。今晚他必到京中探望苏三，我自有道理。来， 有 打到进房。 是。 乡亲叫门。 是。 京中有人不？ 来了。有人来探监，我得先要钱。敢是作奸的吗？ 哎呦， 上次到了。哎呦，上次到了。哎呀，参见大人。 罢了，稍时若有人来探望苏三，只管容他相见。 是了， 你还要与他多要银钱。 哎呦，那么可不敢。 无妨，有本事与你担待。 大人做主，那么着谢谢您喽。 待我闪躲你。 这回甭客气了。俏不是，这年头办什么事儿你不掏点儿掏吧你。 哦，妈妈行过方便吧。 不够还得掏。 哦，是是是。啊，多谢妈妈。 得了，我便宜你得了，不跟你要欧元了。进来吧。哎，进来进来，可是进来，别嚷嚷啊。哎，不许让了。 三姐在哪里？ 哎，别让了。 三姐在。 嗨，别让了，离那边火车站呢，这等着呀。我说苏三走动啊。 Yeah. 你别嚷嚷啊！ 三十，你不是三郎吗？ 你不是三姐吗？ 之上是我的不好，你看我下得堂来即可探望三姐。三姐你不要生气了，我这厢与你太密啊。三姐你不要再生气了，我这厢 他指定五杀是断送我手，来拿到潘府。 是 两天公园向哪位听事 做什么的？ 刘大人道： 好着，有请大人。刘大人求见。 是我迟疑， 大人迟疑。 大人，大人您也只此为了何事？ 那王金龙身为八府巡案，竟敢私自前去探监，特来与大人商议参他一门呢。 因我以点为臣，还是成全的好。 怎么成全的好？ 成全的好。 哎呀，只是方才我得罪于他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 方有下官担待， 船长大人 打到他院。 请通禀。 恩上哪位亲事？做什么的？唤二位大人求见，候着。有请大人。 何事？ 唤二位大人求见。 有请。 有请。 还是一同发落的才是上堂。 Thank you.

泪汪。 罪己，此案必遭刑案挨他传臣我。想不通翻往山河第二排，牧羊是沾血野鹅，阳台神天子王威臣把刀兵火斩，怎知道威臣我困沙漠日无时夜无改，人人轻轻同上坏大了中臣的命，我要上坟，我命上坟， 再请欣赏《结亲》这场戏里苏武的一段二黄唱腔，冯志孝扮演苏武。

听众朋友，京剧《苏武牧羊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